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都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为满足北京新机场即将开始的连调连试用电需求，国网北京电力建设两座35千伏单体容量20000千伏的移动式智能变电站。27号上午，位于西北旺地块的海淀区规模最大的共有产权房正式奠基。自7月1号开始，本市工商部门将联合质监、消防、公安、住建等部门，依法对违规销售电动车行为进行严查。北京市残联将加强无障碍监督，每年将开展不少于10次的主题无障碍监督活动，助力动残奥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27号表示，目前北京市已进入蚊密度高峰期，蚊媒传染病发生与流行的风险依然存在，今后一段时期还将开展全市统一灭蚊活动。据生态环境部官方微博消息，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6个督察组基本完成第二阶段下沉督察任务。6月27号11点3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新技术试验双星发射升空。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一份真爱的保鲜期会有多久呢？是电光火石一见钟情的刹那，还是见证绵绵岁月无尽风雨的长相思呢？是相依相守的天长地久呢？当爱情逐渐演变为了亲情，当常年的爱情抵不过一时的高兴，谁出卖了谁其实已不重要，爱情早已背叛自己最初的誓言。一起来听到的是那英《出卖》。 世界。

Hello， 我是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主播亚威，现在送上经典九六九团车季第一站畅享经典约会奥迪的诱人资讯。即日起，凡通过经典九六九购买奥迪汽车，就能享受全系奥迪超底优惠，还能获得万元购车礼包、8000元购车优惠、全系车型保险买2年送1年等10重好礼。7月6号17点前，快拨打13301125073报名吧！记住13301125073。 放下了所有罪，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爱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交通运输部日前明确，到2020年，高速铁路里程达到30000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150000公里。围绕今年世界无烟日主题，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及中小学校积极开展主题宣传活动，3000名中小学生踊跃参与，郑重签名承诺拒绝吸烟。随着抗癌药物新规逐步落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018俄罗斯世界杯 F 组末轮，德国在喀山竞技场0-2负于韩国，1-2-3小组垫底，卫冕冠军遗憾出局。首都机场近日全新升级了航站楼内旅客 WiFi 网络，给旅客带来全新的高速上网体验。丰台区已启动实施批发市场差异化停车收费，对进出辖区内市场的清洁能源车辆全部免除进出厂的停车费。江苏省政府近日制定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并于26号对外公布。江苏此次共划定了480块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力求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德国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里0-2输给了韩国，小组赛出局让全世界的球迷是大跌眼镜的。那作为卫冕冠军，小组赛被淘汰的噩梦再次出现了。对于卫冕冠军的出局，你是怎么看待的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肩上，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热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腿，指点你每瞬间。你仍挥霍着眼泪，回避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向你见。有人说一次告别，肩上就会有颗心又熄灭。

笑。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自2015年以来，网约车用户规模迅速增长。2017年，中国网约车市场用户规模达到了2.36亿人，2018年有望达到2.8亿人。而其中，曹操专车异军突起。它是吉利集团战略投资的互联网加新能源出行的服务平台，致力于成为互联网加出行领域首个建立新能源汽车出行服务标准的专车品牌。 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操专车北京运营中心的总经理李东辉。 一个产品的取名与企业文化以及产品设立的目标是息息相关的。对于曹操专车来讲，取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取名曹操专车呢，其实有很多含义。当初在给出行品牌定义这个名称的时候呢，也考虑了很多。从这个三国时代来讲，我们有一句老话叫这个说曹操曹操到，从古至今呢就一直流传。今天呢，大家对这句话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快，就是说到就到。然后作为互联网专车平台呢，快肯定是我们要追求一个目标，更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凸显那个对用户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服务承诺。您单有所求，曹操专车为您做到。作为互联网这个加新能源共享出行平台，曹操专车意在将演变为快捷、舒适、高效的出行服务品质。此外呢，这个根据这个史书记载啊，我们三国的英雄人物曹操，这个字孟德，但是他的乳名呢叫曹吉利，恰好与我们这个吉利集团同名。这个呢，恰巧是这个一种跨越千年的历史的缘分，也显示了我们这个曹操专车的雄心壮志。三国战乱，最后曹操统一天下，这也是我们的梦想。 网约车市场上的过度竞争、非法营运等乱象层出不穷，这些都会对乘客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构成很大威胁。而曹操专车也从自身的软硬件着手，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曹操专车呢，全面导入了百年伦敦出租车的司机培训体系，然后并且成立了我们自己的曹操学院。我们对于培养这个优质服务的专业司机呢，我们自己有一套这个成熟的体系，包括怎么样去这个娴熟的驾驶技术。我们的司机呢，必须要求没有犯罪记录，没有这个重大的这个交通违规。驾驶员岗位素质评测呢，我们有一个成熟的模型。每一个司机在接受正式培训前呢，都需要经过这个严格的心理评测。更深层次的就是意味着安全，因为我们无论是在哪个城市，因为我们北京呢这块呢，我们是严格按照这个北京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所有的要求，就是我们所有的驾驶员都是京籍驾驶员。我们要这个把这个驾驶员主要是安全这一块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位。而且我们车上呢都配备了 GPS， 然后这个我们车辆的动态可以实时抓取，然后我们有一键报警系统。无论是对于这个我们乘客安全还有驾驶员安全这个方面呢，我们从硬件和软件，包括我们在管控上面都做得比较到位。因为我们一直是公车公营，我们所有的司机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员工。因为我们的这个司机的管理人员，我们不称作是管理人员，我们称作是司服，也就是说司机服务人员。我们所有的这个理念呢，都是我们的管理人员服务好司机，司机才能去服务好乘客。我们有不但有线上的客服，然后我们有线下的这个司机服务管理这个体系。所以说从这个司机从业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更多的从曹操的定义来讲呢，我们对司机呢定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说这个司机呢在平台呢工作的比较开心，他就能服务好乘客。 然后这个我们才能这个获取更多的好评。 有业内人士分析，以曹操专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共享出行服务平台，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汽车市场新能源车辆的市场占比和保有量，还有助于推动吉利乃至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应用实践。 我们是这个正宗的吉利血统，这个是我们的优势之一。然后吉利集团呢，为曹操专车提供了定制化的新能源车型支持，能快速的组建城市运营的线下模块。然后再就是我们新能源车型的优势，自2015年至今，曹操专车呢在产品研发、司机运维、我们的车辆购置，我们已经投入了10多个亿，其中大部分呢投入到这个产品研发上。曹操专车呢平台既能与司机端的 APP 端通讯，也能和车辆进行互联，在派单前会抓取车辆剩余的续航里程，如果一个乘客需要去50公里以外的地方，你系统呢只会给这个续航大于50公里以外的车去派单。然后我们从技术上呢有一套自己精准的数据算法，抓取车辆电子的指南数据，以获取这个车头的朝向。曹操专车的主打车型呢是帝豪 EV， 这也是吉利自家的纯电动品牌。帝豪 EV 呢只是这个纯电动的新能源汽车，比燃油车呢我们运营成本更低，所以说用电成本仅为这个燃油成本的1/3，这是我们的这个成本上的优势。 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曹操专车，无噪音无污染等诸多优势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曹操专车无论从乘客体验还是司机收入都是有保障的，而不是一味靠低价来占领市场。借用张小龙的一句话，烧钱补贴谁都会，关键是真正为市场提供价值。同时我们也祝福曹操专车会越来越好，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曹曦，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经典969致敬经典怀念家居演唱会6月30号下午16点，北京华联力宝购物中心激情开唱，真的爱你、光辉岁月、海阔天空等一首首 Beyond 金曲将再次唱响，经典的旋律、熟悉的声音，更有969主播燃情献唱。6月30号下午16点，北京华联力宝购物中心，经典969邀您一起重回Beyond时代，追寻光辉岁月。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回复数字969参与报名吧。 Hello， 我是经典969车务飞扬主播亚威，现在送上经典969团车季第一站畅享经典优惠奥迪的诱人资讯。即日起，凡通过经典969购买奥迪汽车，就能享受全系奥迪超底优惠，还能获得1万元购车礼包、8000元购车优惠、全系车型保险买2年送1年等10重好礼。7月6号17点前，快拨打13301125073报名吧！记住13301125073。超底优惠，超底优惠！经典969团车季活动火爆来袭，第一站畅享经典优惠奥迪，凡通过经典969购买奥迪汽车，就能享受全系奥迪超底优惠。快拿起手中电话，拨打13301125073，把您中意的奥迪车型告诉我们吧。报名截止时间7月6号17点，这么好的优惠还等什么？快拨打13301125073报名吧，跟着969好车团到手。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晚和你聊一聊德国队昨晚出局，你是怎么看待的？听友无奈的人留言，我觉得德国队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遗憾不是小组赛出局，而是被韩国2-0了。德国队输球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能接受输给韩国队。那其实呢，我也是一个德国球迷，但说真心话，昨晚韩国队踢的是真的挺好的，而德国队真的是踢的有问题，很遗憾，但是可能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世界杯吧。对于这个话题，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 在思绪之中变得很漫长。想我没有很可以让自己不去想那些和照片一起静止的模样，我学着坚强，坚强到不用学着不想，学着遗忘，还是害怕夜深人静时总想起你，还是害怕不经意的听见你的消息。然而当爱已经沉淀得太清晰，当拥有已经是失去，就勇敢地放弃，还是会害怕一个人是就很难忘记，还是害怕突然宁愿当初没有决定。然而当爱最后的出口是分离，我会这么相信走下去。 去追梦

丰台区已启动实施批发市场差异化停车收费，对进出辖区内市场的清洁能源车辆全部免除进出厂的停车费。据生态环境部官方微博消息，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六个督察组基本完成第二阶段下沉督察任务。6月27号11:30，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新技术试验双星发射升空。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天堂电影院里边有一句台词，如果你不出去走一走，你就会以为这就是全世界。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体会另一种或富有或贫穷的生活。你可以去最富有的地方享受一下奢华的生活，也可以选择去看一看断壁残垣和贫穷的罪恶。出去看看其实并不是一去不回，看一看异乡的月亮，在他乡望着明月，是否也更能体会到家的意义呢？ 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儿时曾有梦想，踏遍千山万水，沉醉自然。现时光飞逝，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钢筋森林中，这个时代与每个人来说的确是走得很快。我们的生命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情牵绊着，虽然心怀梦想，虽然向往山川大海，虽然始终相信真爱，却依旧在工作、学习、物质中兜兜转转，无法自我。人生总要是做几件，甚至是只是一件让自己值得骄傲的、有意义的事情，等到垂暮之时再细细回味，与孩子娓娓道来，或许我们走这么远不仅仅只是为了看风景。 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

要变成你给我的纪念品。如今我们各自有很多事情，工作生活都没有办法交集。如今感情不是重要的东西，不要刻意抽掉，没有关系。失去了爱你的权利，失去了相爱的结局，失去了想你的勇气，失去你的我来不及，来不及告诉你我爱你，像这样忘记你不容易。我愿意用全部交换你，只是我又失去我自己。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四千家 4S 店任你选，4S 店养车低至五折，快下载乐车帮 APP。

天分，只要爱错一个人，心痛比快乐更真实，爱为何这样的讽刺，我忘了这是第几次遇见你就无法坚持，孤独比拥抱更真实，爱让人失去了理智，会是我太自私，拒绝更寂寞的日子，放不开，看不见未来。难道这种不完美，才是爱情真实的样子？ 晚上十点，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带着微笑上床睡觉哦。我是陶喆。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